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，我要告诉您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986 由贾悦主持的乐听经典节目，一档只为您奉上经典好歌的节目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，依然是由王菲演唱的一首歌，同样来自于这张《只爱陌生人》的专辑当中，叫做《催眠》，是由林夕作词、郭亮作曲编曲的一个作品。这首歌呢，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初恋的味道，非常的纯真，有着淡淡的忧伤，能够带来我们的美好的回忆。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马上呢，我们会听到电视剧《游龙惊凤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遇上你是我的缘》，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《芙蓉院》。因为是古装电视剧当中的配曲嘛，所以呢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我们也能够听到一种侠骨柔情的感觉。刚刚听到的《遇上你是我的缘》，它是古装电视剧《游龙惊凤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而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呢，它也是一部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，它是为九七版香港 TVB《天龙八部》而量身定做的一首主题曲《难念的经》，不仅由周华健来演唱，而且谱曲也是他，再加上林夕绝美的歌词，把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思想通过这首歌曲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

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，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，加深我的思念，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 天天想你，其实唱出了感情当中如胶似漆的这种状态。它一般出现在感情的热恋阶段会比较多一些，两个人天天都会想黏在一起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它可能说到的是爱情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这种等待的心情。我们会听到孙燕姿的那首《遇见》，其实和什么样的人相遇，尤其是在爱情方面，还真的是个未知数。这种未知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很焦急，而有时候呢又会觉得充满着趣味。 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

继续我们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会听到那英的那首《征服》。这首歌其实最想说的是，爱情当中没有什么谁对谁错，如果你想征服对方，其实你就错了。用句这首歌的歌词来讲呢，就是输赢的代价就是彼此粉身碎骨。 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无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。 都知道月相呢是在一个月之内经历一个圆缺的变化的， 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月有阴晴圆缺嘛。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叫做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来自于歌手孟庭苇，说的呢就是两个人的感情经历了一个从热恋到分手的过程，就像是月亮从盈满走到了残缺，都是让人非常无奈的事情。 远远地，远远地，月亮的脸，边边地，边边地，岁月的书签，点点滴，点点滴，你的笑脸，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？ 每一位在歌坛上有所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呢，都会有自己的成名作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听到水墨年华这个组合最先被大家熟悉并认可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在他乡》，因为朗朗上口，所以呢传唱度很高。